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人物至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顾恒波打小家里穷困潦倒，而且是幼年丧父，全家呢都依靠老母亲维持着，日子过得本来就够困难了。可谁成想啊，父亲刚走一年，这顾家又赶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灾，这一旱是连着三年呢。顾家当时还一个老母亲，就是顾夫人的老婆婆，顾恒波的奶奶。这老太太呀，一直身体不好，身染重病，这下闹了旱灾了，家里头连饭都吃不上了，就甭说花钱看病了。老太太心疼儿媳妇，说什么这病我不治了。结果没有多久，这顾家又少了一位亲人，老太太也过世了。两次打击呀，一下让顾夫人受不了了。更难以让人想象的是啊，老太太过世了，这顾家没钱，连个棺材板都买不起。万般无奈之下，顾夫人只好把心一横，把牙一咬，打算把闺女顾恒波给卖了。一来啊，这闺女万一摊一好人家，往后呢好歹能过上好日子。二来啊，卖闺女我换点钱，也好让老婆婆入土为安。您想想，谁家的亲娘要不是给逼得绝路上，也想不到这种办法呀。眼瞅着母女二人来到集市以上，面临顾恒波的又将会是什么呢？ 她庄严亮雅，美艳无双，精通文史，工于诗画，她被时人称为南曲第一，又在清初被封为朝廷一品诰命夫人。他的婚姻因追随三朝易帜两度投降的龚鼎孜而备受争议，有人认为他重情重义，品性高洁，有人斥责他是轻浮势力，水性杨花。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备受争议的诰命夫人顾恒波第二集。 集市上来来往往人不少，别看当时正闹灾荒呢，可这些路人呢，谁也没有顾家这对母女心里更难受。顾夫人拉着闺女顾恒波来到一处路口，找了一个相对繁华的地儿，往地上铺了一块草席子，俩人往这一跪，这就算是齐活了。那个年月呀，顾家母女这种情形虽说不是天天都能见着吧，可是有打这路过的，谁看见心里都明白。不用问呢，这家过得太惨了，肯定出事儿了，迫不得已的要卖闺女换点钱。咱们前文就提过，顾恒波当时年岁不大，也就是八九岁，虽说不知道往后这日子过得是好是坏，但是有一节他心里明白，真要是我被卖了，往后再想看见亲娘，那可势比登天呐。顾恒波心里难受，可小小年纪倒也挺懂事儿，瞧着娘跪在身边一句话不言语，她也不敢多说话，两只小手紧紧拽着娘，就希望啊能在娘身边再多待一会儿。顾夫人呢这会儿也完全绝望了，真要是能有别的法儿打死她，也不能把亲生闺女卖喽。 可眼下真是逼死了也没法了，这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您想想搁谁这心里能好受啊。母女二人谁也不说话，尤其是顾夫人低着脑袋，两只眼睛啊死死盯着闺女，她疼啊，只要闺女一走，那就当这辈子没生过这么一闺女吧。来来往往的路人，谁瞧见母女二人都跟着一块心疼，有那实在看不过眼的，还特意啊给这母女俩买点粮食，买口吃的。眼下已然到这份上，顾夫人也就只有一个盼头了，就盼着能有个好人家把闺女买走。在这跪了整整一天，咱们书说简短，好心人不少，真说掏钱买的没有。眼看着天都擦黑了，突然有一个中年妇女打扮的花枝招展，由这路过，一眼就看上顾恒波了。这位中年妇女甭看年岁不小了，但是穿着打扮是风韵犹存。偏巧有打路口经过的时候啊，瞧见围了一大圈人，觉得好奇就走过来看热闹。这一看不要紧呢，一眼就看上顾恒波了，心说哎呀，这小丫头长得真是乖巧可爱，眉清目秀，还透着一股子惹人怜爱的劲头。再一看这闺女头上啊别着一根稻草，明白了，这准是家里大人要把孩子卖了。想到这儿，这位妇女分开人群往里一挤，一直凑到顾夫人跟前儿，先是拿着手绢蹲下身来给这顾恒波呀擦擦小脸儿，紧接着扭头问了顾夫人一句，哟大姐，这是怎么了，怎么把自家亲生闺女给弄到这步田地了。一听有人问话，顾夫人这才抬起头来定睛一看，谢谢好心人，我这也是实在没辙了，谁要是有辙能狠心把闺女卖了啊，我家里头啊男人头几年死了，赶上旱灾呀，一闹就是三年，家里边本来就穷，老婆婆为了让我跟闺女吃口饭勉强能活下去，她呀不肯吃药，最后病死了，我现在实在没办法，要给老婆婆安葬，可是啊没有棺材钱，求求哪位好心人把这闺女买走，只当是买个小猫小狗吧，也给我俩钱儿，我好把婆婆给安葬喽。顾夫人一边说一边抹眼泪，还没等这位妇人张嘴呢，顾夫人又接着说，我这闺女啊打小乖巧，我只是希望能碰到一个好人家，留在我身边那也是受冻挨饿，不如跟着别人还能活下来。听到这儿，这位妇人转头看了看跪在一边的顾恒波，就看这会儿顾恒波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不停地拉着老娘的手在那儿念叨，娘啊你也别把我卖了，我听话，我帮您挣钱还不行吗。说着说着，这娘俩又是一阵抱头痛哭。顾夫人希望闺女能碰上一个好人家，可是这个心意老天爷还是没满足她。为什么呀？看上顾恒波的这个女的不是别人，正是城里头生意最好的翠花楼的老鸨子。她可并不是瞧顾恒波可怜，而是觉得顾恒波呀往后能帮她赚钱，心说这闺女真要是好好培养培养，日后说不定就能成为马香兰第二啊。这位老鸨子瞧这对母女哭得实在心烦，忍不住问了一句，大姐呀，我知道你难，你要是乐意这么着让闺女跟我走吧。一听说有人要出钱买孩子，顾夫人当时心里头一惊，再一打听闹了半天呢，这是妓院的，所以说什么也不愿意卖。这老鸨子多会说话呀，瞧顾夫人一个劲儿推脱，当时这话跟上来了，大姐您家里有个等着下葬的婆婆，再拖着这人都臭了，再者说了 这个年月闹灾荒，谁会花钱买张嘴回家吃饭去呀？您不想想，您这闺女条件这么好，说不准呢，日后可就成了我们那儿的头牌了。万一是让哪位有钱的爷给瞧上了，嘿，不用我多说，您家闺女这就是二次投胎转世啊，穿金戴银，吃香喝辣，我可不是耽误她。老鸨子几句话，真把这顾夫人呢给拍唬住了。顾夫人低下头来瞧瞧自己的闺女，半天没言声。也是啊，把自己的闺女卖到妓院，您说谁能痛痛快快就答应了？老鸨子这会儿真是没耐性了，瞧顾夫人半天没动静，二话没说，站起身来就扔下一句话：“大姐，您还犹豫什么呀？我掏钱，您给人。这年月没有几个像我似的这么痛快。这么着吧，我不敢跟您保证别的，但是有一条我能保证，我一定好好调教您这闺女，不给她亏吃，这总行吧？”老鸨子说的话句句逼人呢，容不得顾夫人多想，最后二两银子就把亲生闺女给卖了。母女二人是一步一回头，那个场景啊，不是一个惨字能形容的。当时顾恒波才八九岁，他根本不知道未来将面临什么，或者说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顾恒波对母亲最后的印象就是母亲那一双绝望的眼神。自从他被老鸨子带走了，他就再也没见过亲生母亲，他的世界里头只有一堆年轻貌美的姑娘，而当初买他的这个老鸨子就成了他的干妈。初到妓院的生活对于顾恒波来讲充满了恐慌还有新奇，他从来没见过世间还有这般享受的生活呀。身边那些姑娘个个穿绫罗裹绸缎，衣服上绣的花型别提多漂亮了。再有在这个妓院里没人饿肚子，没人生病，即便是那些端盘子伺候人的小丫头过得都那么好。身边这一切的改变让从来没见过世面的顾恒波觉得自己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只是可惜那个时候顾恒波新奇的同时他也难过。对于这么一个孩子来说，每到夜深人静之时，他躺在床上都偷偷的抹眼泪，瞧着天花板在那儿自己叨唠：“娘啊，您现在在哪儿呢？我多想让您看看女儿这地方，不用饿肚子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老鸨子。老鸨子真没食言，自打带着顾恒波回到妓院，对他是千好万好。不过您可别觉得老鸨子发善心了，他这都是给日后挣大钱做投资呢。顾恒波进门头一天，老鸨子就把顾恒波叫到身边了，给他上了头一课：“闺女啊，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可不比以前你在家里头了。刚才啊，我带你走的时候答应你娘了，不让你吃亏。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自然对你好。也许啊，你现在小，好些事儿不明白，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无论你听得懂还是听不懂，都得记住了。进了这个门，女人天生就是挣钱的资本，可这钱挣的是容易还是难，就得靠你自己的本事了。要想日后过得好，就得想办法出人头地。行了，多了我也不说了，你也不懂，往后啊我怎么教你你就怎么学，我看你呀是个好苗子。”老鸨子说完话不自觉地打量了一番顾恒波，心说这就是我以后的摇钱树啊，你越出色我赚的就越多。打这儿起，顾恒波每天忙的都是没日没夜，他也不是忙着干活，而是忙着学习琴棋书画刺绣女工。要想日后成为名妓，首先您得是一才女儿。 就这么的一晃，三四年过去了，顾恒波从当初那个满身泥泞一脸惊恐的农村小丫头，一下蜕变成了一位清纯秀丽惹人喜爱的大姑娘。那年顾恒波12岁，可以说跟他同一波进来的姑娘里，无论是才学还是相貌，就属顾恒波最出色。老鸨子看着顾恒波，不自觉地点点头，心说好啊，再调教你几年，你就可以出山帮我赚钱了。顾恒波就像是老鸨子亲手制作的一件工艺品，他可不希望自己下了这么大的本儿，最后没人识货。所以对于顾恒波，老鸨子绝对不会在培养结束之前轻易让他出山的，只是有机会就安排顾恒波跟着那些头牌名妓一边伺候他们一边学学，瞧瞧人家是怎么伺候男人哄男人高兴的。顾恒波16岁这一年赶上开春，院子里边时不常的传来阵阵清脆的布谷鸟的叫声，妓院不会像酒楼只有一天三顿饭的时候热闹，在这个地界儿，要想找相对清闲的时候，除了早晨天刚蒙蒙亮，其余的全是歌舞升平闹得轰轰。这天早晨，院子里边的姑娘刚刚起床，个个在那梳洗打扮呢。顾恒波当时除了学习那些必备的知识以外，老鸨子还把他安排在了名妓李凌波的身边。李凌波在当时甭看身份是个妓女，住在妓院里头，可她的生活和地位绝对不亚于那些贵妇人，每天穿戴的都是珠光宝气，身边最少得5-6个丫头围着伺候，有伺候吃饭的，有伺候洗漱的。李凌波那双手啊，除了抚琴写字画画，一般情况下干什么事儿不会亲自动手。您听听，就李凌波这种生活，别说大家闺秀了，就是宫里的娘娘也不过如此吧。当然李凌波能够成为众人追捧的名妓，那也是有他自己的绝活，据说琴棋书画吹拉弹唱他是样样精通。不光如此啊，这李凌波还会跳羽衣舞，咱以前节目里介绍过，这羽衣舞不一般呐，发明者就是唐玄宗李隆基，而表演者呢，正是号称唐朝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杨玉环。据说这种舞蹈舞姿是飘渺迷幻，不光把女人优美的曲线展露无遗，还能体现出一种似迷似幻的妩媚。一般姑娘这舞啊根本跳不好，而对于李凌波来说，这是他的绝活，否则也不可能让全苏州的男人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老鸨子把顾恒波安排在李凌波的身边，可谓是用心良苦，而且老鸨子特别嘱咐了，受苦受累的活不用顾恒波干，他每天就是守在李凌波身边，看他怎么服侍客人和客人相处，需要了端个茶倒个水，否则你就乖乖的往李姑娘身边一站就行了。这天早晨呢，按照惯例，顾恒波梳洗完毕，头一件事儿就是奔这李凌波的别院了，看看有没有需要打点的。顾恒波前脚刚迈进院子，后脚就听见其他姑娘在那张罗呢，大家快点，文公子来了。说完了，院子里所有的姑娘全都忙活起来了。顾恒波刚来不久啊，还不太清楚这文公子到底是谁，只是心里边莫名的在那猜想，看来这位公子啊一定是个大人物，否则一般人轻易见不着李姑娘，再有了这些姑娘啊也不会这么紧张。顾恒波心里一边盘算着，一边就抬手推门进了李凌波的屋了，看见李姑娘坐在梳妆台前正打扮呢。顾恒波倒是挺识趣，小声问了一句安，就悄悄的往犄角旮旯一站，等着李姑娘喊他。